七月十日的御前会议之后，欧贝泰请求谒见皇帝莱因哈特。莱因哈特听了他的进言，十分的惊讶。 以目前的情况来说，陛下，您应该考虑您的终身大事了吧？ 你跟马林伯爵说的是同样的事情，朕没有配偶是那么奇怪的事吗？朕还记得你比朕年长了15岁之多，你也没有成家，不是吗？ 即使欧贝泰家断了后，世人也不会觉得惋惜的。但是，罗格兰王朝可就不一样了。由于王朝可以为世人带来公正与安定，人民希望有皇帝的血统来保障王朝的续存，当然会祝福陛下的成婚以及皇嗣的诞生了。但是，皇妃的父兄，也就是外戚，经常一味地夸耀这种荣誉，进而滥用外戚的权力，给国家带来莫大的灾害。所以古代在册立皇妃的时候，也有帝王将皇妃的一族全部予以诛杀，以断绝将来祸根的例子，请陛下多留意。 听起来你好像是在反对某个特定的人物戴上皇妃的宝冠，但是你要知道，皇妃的候选人都还没有确定呢。这种时候你以臣下的身份说这种话应该吗？ 微臣自知僭越。 皇妃如果成为政治上仅次于皇帝的第二号人物，那么你认为会很不妥是吗？ 陛下明察，微臣不敢。 去，马林伯爵妇女还在闭门思过是不是？ 他们是大逆犯的犯人亲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在黄金树王朝的话，满门灭族甚至是惯用的刑责。 也就是地球教的人不只要朕的命而已，连朕所信赖的国务大臣跟首席机要秘书都要从朕的身边夺走。没有必要再闭门思过了，立刻传令马林伯爵妇女明天开始复职。 遵旨。 还有一件事，禁止对他们妇女追问这个无聊事件，胆敢违反这个禁令者，就等于不顺从朕的命令一样，要有被处以相当处分的觉悟。 关于驻守在同盟雷内肯普事务官的施政状况，芬梅尔辅佐官送来一份报告。 哦，内容呢？ 事务官指示强化对杨威利元帅的监视，他好像认为杨元帅跟同盟内部反政府派的紧密联系，详细情形都记载在这个里面了。 乌合之众为了团结需要一位英雄，这也难怪了。 这样放着不管不要紧吗？雷内肯普事务官他是基于猜测，看来好像一味地认定杨元帅有造反的意思。然而现在即使杨元帅没有造反的意思，不过这样反而会让他兴起造反的意思，不是吗？ 现在最好不要插手管这件事，雷内肯普那个人很讨厌别人侵犯他的职权的。 但是大人，杨元帅是同盟的国民的英雄，如果任意加以处置的话，可能激起同盟民众对于帝国产生强烈的反感，这种火一旦烧大之后，想要扑灭就很困难。 嗯， 哦，属下失言，请你把他给忘了吧。 军务大臣可能想利用杨元帅的存在，利用他把集中反帝国势力集中起来，再一并加以处断，或者是用他来引起同盟内部的分裂抗争。可是事情会照大人想的这么顺利吗？俗话说狗急跳墙，而且这种情况到时候第一个倒霉的就是雷内肯普。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一场好戏，是否如军务大臣所想的进行呢？现在的和平能否构筑一个新的时代，或者只是动乱夹缝中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呢？看来历史已经走到分歧点了。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可怜海因里，他在那几分钟里以主角的角色站在那个舞台上，故意把地点选在森林围绕的石桌的中庭，在那里倾注他所有的生命力，把他的演技全力表现出来了。 演技？ 是啊，我并不认为海因里他是真的想要暗杀陛下，怂恿他这么做的地球教的意图另当别论，他在他最后的人生只是为了赢得那几分钟的时间，演出刺客这个不明誉的角色。 啊，或许是这样吧。 小姐，从新无忧宫直接来了一通 TV 电话，打电话来的人说他叫做史莱德，他说有好消息要告诉您的样子，请您赶紧到电话室去接电话吧。 我早就知道陛下不会把我们妇女永远逐出宫廷之外，可是有很多人会不高兴吧？我才不会输给他们呢。 小姐，您说什么？ 没什么，我自言自语。 哦。 马林小姐跟她的父亲闭门思过已经解除了， 这真是个好消息。 那个欧贝泰讲的话根本就没有道理嘛，还说全族都应该要连坐问罪，这在前一个王朝就已经结束了。而且我觉得那么聪慧有气质的马林伯爵小姐才是符合当陛下王妃的不二人选，如果他们两个生下儿子的话，一定是一个聪明绝顶的皇太子。你不觉得这是很让人期待的事吗？ 我也这么认为，不过这种事还是要看两个人的意思。就像当初我答应嫁给你，不是因为你是个有前途的军官呢，因为那个人是你。 啊，早知道这样的话，当初我会穿得更体面一点向你求婚的。那是我这一辈子最害怕的时候。 哎，老公，罗塔尔指挥官来找你。 哎，这可稀奇了。 哼，偶尔嘛。优布多留尼这个人可能会以绝代商人的名号流传到后世吧。 商人？ 是啊，他前些时候把自由行星同盟和民主主义出卖给帝国，这一次卖的是地球教。每当他把商品拿到市场卖，历史就会开始动，不得不让我把他当成足以跟废杀商人较劲的生意人呢。 有道理，以卖的这一点来看，他是个优秀的商人，不过买的方面就不行了，他买到的都是轻蔑跟警戒，谁会尊敬那种人？他那种人到头来只是把自己的人格分段给卖掉罢了。 你说的很有道理，米达，他这一辈子活着根本不需要别人的尊敬跟关爱，像他这种无耻之辈，根部还扎得特别深，茎部也特别的肥大，就好像一棵寄生树一样。 有道理，寄生树。 如果他是寄生树的话，接下来很可能打算以新帝国为宿主，吸收新帝国的养分也说不定。其实上一次他特地来告知地球教的阴谋，也是想邀功取得信任，想谋个什么一官半职吧。如果真这样，那么他的藤蔓可能已经开始攀附在新帝国的树干上了。 没错，那个家伙真的不能只用卑劣来形容他。就坏的意义来说，的确不是个凡人，应该要加以监视才是。 嗯， 老公，拜耶莱上将来找你。 司令官，我有点事情到这附近来，顺道过来打扰您一下。事情是这样的，我听到一个非常奇怪的传言。啊，宗长。 什么传言？ 这是很单纯的传言而已，并没有任何的根据，而且也不能鉴定它的真伪。 没关系，你说。 是，这个传言是从同盟军的俘虏那里传出来的。 啊， 听说梅尔卡兹将军好像还活着。 啊，那个梅尔卡兹？你是说威里巴特·尤西姆·梅尔卡兹他还活着？ 这只是传言。 梅尔卡兹应该在巴米利恩会战战死了。到底是什么人胆敢放出这种掘人坟墓不负责任的谣言？ 所以说属下只是来传达这个谣传而已。 这种事也有可能是真的，当时的确没有人亲眼看过他的遗体，如果他瞒着我们在哪里偷偷的活着，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但是真是这样，那么杨威利应该知道才对啊。这么说的话， 就不能说他没有造反的意思。 但是这只是谣传而已。 没错，这只是谣传而已。因为谣传而轻举妄动，捏造罪名之人于罪的余刑，还是交给国内安全保障局去做吧。 那么属下告辞。 嗯，对了，听说你又换女人了是不是？ 只是谣传，我也想这么说，不过这是事实。 反正就是女人自动送上门的。 你猜错了，这一次我尽了全力。 嗯， 用权力和暴力将他占为己有，我看我也越来越坏了。如果不知悔改的话，恐怕会让欧贝泰跟狼谷这种人暗中窃笑。 不要说这种话，这样太不像你了。 嗯， 实际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其实我差点被那个女的给杀了。 什么？ 我要回家，进门的时候一把刀子突然刺过来，他很有耐心地在那里等了好几个小时。要是平常有美女等我，我当然高兴了。那个女孩报上名字，她说她叫做艾弗利德·克劳西，又补上一句话说，她说她的母亲是已故的里登公爵的侄女。 宰相里登公爵家的人？ 听到这个我也知道怎么一回事，这也难怪她会那么恨我了。对那个女孩来说，我是杀了他大伯公的仇人。 要说仇人的话，我应该跟你是一样的，不是吗？ 不，不一样。那个时候你赶到宰相府去夺取国玺，然而我做了什么？我去偷袭李登公爵的私人宅邸，抓了那个老人，我可以说是他最直接的仇人。而接下来的指挥处死那个老人和他家族的人也是我，他会那么恨我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那个女孩连这种事情都知道？ 起初她是不知道的，不过现在全知道了。 该不会是？ 没错，是我跟她说的。 这根本就毫无益处，你为什么要连这个都跟她说呢？把自己陷入这种困境里。 我也这么认为，到知道这是无意的事为止我是正常的，不过后来扭曲不正常了。我不正常，我自己很清楚。佩服你居然没有逃走啊。 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为什么我要逃走呢？ 你是一个企图杀死帝国军统帅本部总长的罪人，就算当场被杀死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我居然连铐都没有把你铐起来，我越来越觉得我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了。 我才不像你一样是一个杀人的惯犯。 哦，好美丽的手啊，我母亲的手也一样，听说她的手也很美，美得就像用高级的象牙雕刻出来的一样。她那双手从来没有打算为别人动过，第一次抱起她的儿子的时候竟然想用刀子刺进她儿子的一只眼睛，当然那也是最后一次。 真可惜，我为你母亲的失败感到惋惜，因为你母亲已经预知自己的儿子将犯下滔天大罪，所以舍去私情，想要为这个社会除去一个大害。伟大的母亲竟然有这样的不孝子。 你再多推敲一点就可以当墓碑的碑文了。我实在是无法理解，失去了父母那一代所拥有的特权，真的那么不甘心吗？你爸爸跟祖父的特权不是靠自己劳动得来的，只是每天悠悠闲闲的过日子，不是吗？这种生活哪里有正义可言呢？难道你还没有察觉到所谓的贵族其实就是制度化的盗贼吗？用暴力来夺取是坏事，难道你认为用权力来夺取就不是坏事了吗？我还以为你起码是一个不错的女人，我没兴趣了，你赶快给我滚出去吧，去找一个适合你的男人，用权力跟法律就能够保障美好生活的时代，去找怀念这种时代的废物。不过在这之前我要跟你说清楚，在这个世界上最卑劣最丑陋的事情，就是没有实力也没有才能，却以继承的方式将政治权力弄到手。跟这个比起来，篡夺是比他高上10000倍的行为，至少他为了得到权力付出了他的努力，而他也知道权力本来就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我明白了，我知道你是打从骨子里就是一个背叛者，如果你认为自己那么有才能那么有实力的话，就去试试看啊。你这种骄傲自大的结果，迟早也会背叛你现在的君主吧。 皇帝比我小了9岁之多，但是他凭着自己的力量掌握了全宇宙。我虽然也对黄金树王朝的皇室贵族抱持着反感，但是我却没有那种气概想推翻黄金树王朝，这就是我比不上他的地方。 雅格斯特·华伦奉命征讨地球，为了节省准备时间，在航路途中再做部队编程工作，只有高速舰艇出击。华伦的妻子4年前过世，将他的儿子托给父母照顾，前往出征。 怎么样，你的新旗舰做起来如何？ 棒极了。 罗格兰王朝成立之后，兵器工厂首先完成的战舰是帕兹瓦尔，皇帝莱因哈特把这项荣誉颁给了奈哈特妙拉，他在巴米利恩会战解救了莱因哈特的危机，自己的旗舰被毁了，连续4次乘换不同的战舰展现出不退缩的勇战，之后 铁臂妙拉的美名传遍敌我双方，众所皆知。莱因哈特对于这项攻击，除了让妙拉继承三元帅，升他为首席一级上将之外，也把这项荣誉颁给他以示回报。 新旗舰的第一次出阵，你也希望陛下把这个任务赐给你吧？ 说的也是啊，以后说不定没有机会出兵打仗了。 是啊，如果真的是，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怎么了？ 哦，没什么，可能是上一次巴米利恩会战，华伦吃了杨威利不少的苦头，为了让他有机会挽回名誉，才把这个任务优先的派给他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驻留在同盟的史坦梅兹跟雷内肯普也是一样的。 哦，这个样子。 接下来还有什么事？ 学艺大臣杰菲尔特正在编纂的《黄金树王朝全史》进行到一个阶段，要请您去听他的编纂报告。 嗯。7月13日，华伦舰队出击，征讨地球。这天，尤里安来到了地球的纳姆州湖，这里的标高大约4000公尺。前往位于标高8000公尺的坎千琼格山上的地球教的朝圣者，首先必须在这个地方让身体先习惯一下高度。 没错，我的确记得以前好像见过他。 头会不会痛啊？ 不会，我比你年轻很多，所以适应力也比你好啊。 哼，还能说大话，大概没问题。 一切都准备好了。 好，马上过去。走吧。 好。 地球教的本部啊，大概在从这里往南350公里处的地方，道路又不怎么平坦，最好不要勉强做高地的运动比较好，中途要住一晚，大概明天才会到。 不过我们带这么多的行李，这未免太多了吧？ 后面载的行李几乎全部都是布施物。 布施物？ 就是给教团的贿赂啊，什么私教啊，还有其他的，不用钱就可以得到东西，没有人不喜欢的。有没有送东西待遇差很多？那个就是地球最高峰的所在， 喜马拉雅山是吗？ 是啊，地球最鼎盛的时期，它是能源供给的中心地，里面呢、还凿设了避难防空壕给政府的首脑们用。不过因为这个关系啊，在西历2704年成为黑季军的攻击目标，山顶1000公尺左右都被摧毁了。不过现在啊，依然还有很多8000公尺级的高山呢。 地球教的人口因为黑季军的攻击而急剧减少吗？ 这也是原因之一啊。不过那个时候啊，还剩下了10亿人左右，但是啊，突然间就急剧减少了，几乎都是放弃地球，出走到别的星球去了。剩下的人之间啊，为了赌生存而起了争执，加上信仰方面的弹压问题，结果现在剩下仅仅1000万人左右的样子。 地球之所以会衰退，原因是在于这种没有意义的争执吗？ 不知道啊，奇力结束后800年，一直处于孤立封闭的社会，如果不衰退的话，这才奇怪，不是吗？ 不可思议的是，已经衰退了到尽头的地球，竟然用异常的方法想再度把势力渐渐渗透进人类的社会。 你的意思，其中有什么秘密吗？ 是啊，如果地球教本部有什么资料室的地方就好了。 就算有啊，也不见得能够进去啊。 当然不能，如果我们想侵入的话，一定会有什么显示入侵者的反应吧。不过或许可以抓住什么机会也说不定啊。 这就是地下防空壕的遗迹，以前政府军的干部们就是躲在这个要塞里指挥和殖民星的作战，听起来好像很好听，其实他们在这里确保安全，透过荧幕观看地面上所发生的惨剧，不只是粮食不缺，酒和女人都不缺呢。 这么说，这些人活下来了吗？ 没有，黑季军的司令官察觉到这件事情，破坏了地下的灌溉用水路，让几亿吨的水流到这个地方来，困在这里2400名人员之中，生还者甚至不到100人呢。 谢谢你，那我就不客气了。您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是从布尔顿费尼西来的。 哦， 年轻人，你从哪来的？ 我是从费沙来的。 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啊，真了不起，你这个年轻人还真有心啊。 哪里。 这个请你们拿着。 我这个是财务关系的资料，能够信用到什么地步，这是个疑问。 我这个是本部的地图，大礼拜堂、大主教集会所、忏悔室、朝圣者宿舍、食堂，这上面好像没有资料室啊。 但是发给一般人的资料，不可能把教团的一切记载在里面。 哎，有没有修女住的宿舍？ 好像没有的样子。哎， 这么说就是男女杂居了？ 你居然有这种联想，我真的很羡慕你。 是吗？ 这个是， 可能是住宿的房间号码， 都分开了。 我们两个是在一起的， 是故意的吗？ 哎，宗主教来了！主教来了！宗主教来了！ 主教来了！小看主教来了！ 来了！ 主教， 主教， 主教，主教！ 想要拜见总主教的尊荣，一辈子都难得有一次机会，我真是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可能的话，我一辈子不想拜见那个人，那个像枯木一样的老头子就是总主教，火葬的话可能还烧不太起来哟。 这么说，奥丁行星的支部被毁了？ 很遗憾，的确被毁了。德维利大主教、丘梅尔男爵死了，可德文支部的人员全都殉教自杀了。 哼，丘梅尔男爵到底为什么而生，又为什么而死？这一次失败，与其说是丘梅尔男爵的错，不如说是我们太性急，把事情进展得太快了。现在再来悔恨失败也无济于事。既然帝国军的攻击迫在眉梢，首先要把这个解决，暗杀皇帝的事以后再说。 你说的对，我们一定要守住圣地，不能让他落入异教徒的手里。 这个你不用担心，总主教已经想好对策来应付了。既然没有办法接近皇帝的身边，可是接近一个指挥官的身边应该不难才对吧？ 是。 愚蠢的狂热信徒啊。 人和出生的地方以及时代无关，经常都会野心燃上心头。生在和中央权力无缘的边境行星上的人，他的野心应该朝哪里发展呢？德维利的对象只能选择向地球教发展。宇宙历799年，新帝国历1年7月14日，华伦舰队已经逐渐朝着地球前进了。 夢をぶつけ合って透き通る涙を流したね、汗に隠して君を送るこの時に、遠い星に光ゆらぎきらめきどれも胸熱い交わり祭りさ、若いからじゃなくて夢に挑むことで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星を仰げば、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心通えば。 帝国方面，曾经被列为国家机密的黄金树王朝历史的秘辛即将被公布出来。另外，在同盟方面，退役的杨威力的生活里即将蒙上一层阴影。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过去、现在、未来，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